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假期，一起发生在南京两车相撞的事故打破了假期的平静。事发当日，一辆轿车将另一辆拦腰撞断，造成被撞车辆上两名年轻人身亡。这起交通事故引发了诸多关注，而事故调查也还在进行当中。被撞车辆当场解体，在汽车专家看来会有哪些原因？日系、德系两大派别安全性之争再起，这样的争论有科学依据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端午假期的一声巨响。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们在今天一开始啊，先和大家回顾112年前的一件非常有意思的，载入到科学史册的一件事情。在1903年的6月25号，36岁的玛丽居里通过了博士论文的答辩。为什么说这件事情有意思呢？其实呢，在此之前有名的啊，我们现在说来的这位居里夫人，早已经把她的那篇论文《放射性物质研究》呢，提交给了李普曼，也就是他的主考人，这也是19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以及呢莫瓦桑1906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这两位啊，都算是他的主考人或者是论文的导师，但是提供给他们5年的时间，一直都没有参与论文答辩。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现了镭，而且呢做了很多年的实验，所以说他博士答辩的这件事儿就一直在往后推啊推啊推。在1903年6月25号这一天呢，来进行自己正式的博士答辩。其实呢，我们今天看来也可能这就是走一个形式，但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灿烂的形式。因为出席他的博士答辩的是有非常有名的主考官，比如刚才提到的这两位有名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还有他的家人，还有他的很多粉丝，还有很多呢被他的研究成果所吸引而来的有名的科学家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完成了自己的答辩。其实呢，时间回到1903年年初的时候呢，居里夫人呢就已经发现了镭，而这件事呢再往之前推，很多朋友都知道了，他是呢在对沥青铀矿石进行研究的时候呢，提出了一个逻辑推断，在沥青铀矿石当中含有某种未知的放射性的成分，后来他从里面提炼出了两种新的化学元素，一种呢是钋，另外一种是镭。根据呢这两项研究，居里夫妇在1903年是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在112年前的今天，进行了一场非常有意思的博士论文的答辩。这件事儿是发生在著名的居里夫人的身上。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一开始玉龙和大家回顾了科学史上的今天。继续来和您说一说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科学研究新进展啊，玉龙来跟您唠唠嗑。有没有想过树上可能会长出黄金来呢？不久之前，科学家呢在澳大利亚研究啊黄金桉树的时候发现，哎呦，在这些树叶当中可能会存在着非常微小的黄金颗粒，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是和桉树的特性有一定关系的。桉树在成长的过程中啊，从根部吸收水分，水分逐渐干燥呢，会导致其中的一些黄金的微粒沉积在树叶当中。不过喜欢金戒指、金耳环、各种金器的朋友，不要对此太寄予希望啊！我们是种不出金子来的，或者种不出您想要的大块的金子，因为只有砍伐500棵的桉树，才有可能打造出一枚戒指。这个开采效率实在是太低了，而且对于环境也是很不友好的。但是这项研究真正的价值是在于呢，可以向采矿公司呢提供一个信息。在某一些金矿富集的地方，桉树叶片当中的含金量就会明显的提高，所以呢，哪些地方的桉树的含金量高啊，就证明这个地方是有金矿的。 长生不老一直是人的梦想，千百年来大家都在追求长生不老。比如说最有名的秦始皇都追求长生不老，徐福东渡，这故事大家都记得吧。最新的一项研究表明呢，在大海当中的某种生物可能潜藏着长生不老的秘密，这种生物的名字叫做海星。据很多海洋馆，差点说成海鲜馆，海洋馆我们都能看到海星。最近呢，对于海星呢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海星当中啊不存在类似人类衰老的迹象，而这种独特的基因呢仅仅存在于克隆繁殖海星，而不是有性繁殖海星。这项研究呢涉及到一个叫做端粒的微小结构，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屡次跟大家提过，端粒来决定着人类的寿命。但是发现呢，进行海星克隆的时候，海星的端粒并没有缩短，这就证明着其实这样的一种克隆方式对于海星本身的寿命是不会产生影响的。科学家说了，未来有可能会把这种方式用在人类的身上，也可能会让人类的 DNA 当中的端粒不至于缩短，这样没准真的就会长生不老。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鲜体验啊，这个新体验呢就是有关闪电。未来呢很有可能人类会驯服闪电，到了每年雨季的时候，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我们会看到闪电。每次当雷雨过的时候，那闪电呢啪打下来，再加一个响雷，会让我们印象很深刻。而且每年都会听到因为闪电伤人或者造成火灾的事情。曾经呢有人就在想，是不是可以来把闪电的能量收集起来，比如说在高层建筑的顶部安装一个避雷针，一个避雷针，这个避雷针呢可以来把电量收集起来。但过去呢，因为短时间内电流和电压太高，没有办法可以把这么大的能量收集起来。但是最近呢，科学家们演示呢，通过某种特定的路径，利用激光束引导仪束放电电流沿着平滑的抛物线路径传播，可以呢把这个电流给它存储起来。比如说在夏天咱们的屋顶上飘过这么一缕闪电，通过这项技术就把它研究起来啊，不是研究起来，存储起来。存储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把它装到一个电池里，未来接下来的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整个这栋大楼的电量就是由当时的那一瞬间的闪电所提供的。目前这也仅仅是一个猜测性的或者是一个前瞻性的实验性的研究，未来真正来到我们的生活中还得需要一段的路要走。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一开始和大家唠了唠咱身边的科学。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假期，一起发生在南京两车相撞的事故打破了假期的平静。事发当日，一辆轿车将另一辆拦腰撞断，造成被撞车辆上两名年轻人身亡。这起交通事故引发了诸多关注，而事故调查也还在进行当中。被撞车辆当场解体，在汽车专家看来会有哪些原因？日系、德系两大派别安全性之争再起，这样的争论有科学依据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端午假期的一声巨响。 北京时间20:2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由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和大家呢来说这个话题呢，是有关刚刚过去的端午节的一个交通事故。这个交通事故呢，当时啊在发生以后，第一时间登上了媒体的头版头条，很多人都在关注。但是这两天这个事情的热度不减，很多的目光呢都是聚焦在对于这个事故本身处理的质疑当中。我们觉得这样做呢，其实是把目光啊引错了方向。我们站在科学的角度，更想跟各位来说一说，是不是可以通过知识的角度来跟各位聊一聊未来我们在安全驾驶这一部分，包括呢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些检测，它的一些设计，从这些角度入手的话，会不会让我们的道路行驶更加安全。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端午假期的一声巨响，来聚焦不久之前发生在南京的一起宝马轿车和马自达轿车相撞的事故。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晚乔，欢迎晚乔，你好。 玉龙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呢，我们的老朋友了，汽车专家邵青，欢迎邵青先生，你好。 大家晚上好。 不知道各位这两天有没有关注一些相关的媒体报道啊？至少我看来，我觉得这个味道有点不太对啊！大家都在关注说这个事件本身处理，为什么没有人来去关注一下我们怎么样开车会更安全，或者车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更安全？以及有人说，这是不是因为日系车的皮儿太薄了呀？这一撞就给撞碎了呀？还不瞒各位说，今天我还专门上了一个国内非常有名的网站，我去看了一下相关这个马自达轿车的一个论坛当中的讨论。哎呦，这里面怎么来说吧，对，甚至用乌烟瘴气来去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我觉得我们经常跟大家来说，通过科学的角度来去解读一些新闻事件，看看这些事情，咱们比如说用知识的方法来去解读一下到底应该怎么来说，今儿就和大家来说说这件事情啊。邵晶老师平常呢修过很多很多的车，我觉得从撞车修车这方面来讲，其实您应该是见得非常多了。那么在您看来，这车怎么样它就能够一下撞成这么严重呢？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车撞得这么严重？ 因为其实这两款车，首先这俩车的档次它不一样，就是价位，一个是上百万级别的车，一个呢是十多万级别的车。首先就是即使是同样都是德系车，可能在价位不同，这俩车的在被动安全系统的设计上投入的成本是不一致的，可能会略有差距。但当然这俩车呢，是一个是德系车，一个是日系车。德系车呢一直是以性能和安全著称的，而这个日系车呢是以经济实用为主，所以这俩车碰到一块儿的话，我觉得吃亏的肯定是日系车。 何况撞的它还是侧边儿， 没错。再加上这个，其实所有的轿车都一样，它正面的这个撞击的它的强度远远要比侧面的要大。再加上这个宝马呢是高速运行，而这个马自达呢它是慢速的露着侧面，对，它几乎是相当于是静止的被高速撞击，所以它吃的亏更大。 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事故的结果。在视频当中，我不知道乔乔有没有看到啊，就像是爆炸了一样。 其实我根本都来不及看清楚，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画面如果不放慢的话，我压根儿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我就直接看到了半个车就跑到前面了，对，跑到前面，以为是爆炸了。 你说到爆炸这个事儿啊，今天我还专门去拜托了一位研究力学的朋友啊，他给我进行了一个计算，这个计算呢也是从力学的角度来说了一下。按照这个车在行驶过程当中，目前呢网上有一个这个最后没得到警方啊证实的一个结论，就是关于这个车的一个速度。目前呢根据一些网上我们得到的信息，比如说 4S 店啊，或者当时的一些这个视频当中的推算，说这辆车的速度有可能是在167公里。宝马740，这个是改装的一个730，就是宝马七系的自重的，再加上人员的这个重量，大约呢是2吨左右。这一辆呢马自达二，它的自重呢是910公斤，加上人员也就是两个人也就是1吨，两吨撞1吨，167公里的90度侧撞。宝马的动能大约是2152千焦，根据车身的吸能，我们就按50%来算，最后呢，可能产生的这个爆炸效果呢，就相当于把这辆马自达二从98.65米的高处扔下来，这么大的力量，就相当于33层楼那么高的高度把一辆车扔下来。如果说换算成炸药的这个数量的话，相当于半斤到一斤炸药左右，半斤到一斤左右的 TNT 炸药的这个爆炸的当量，所以这个瞬间的撞击力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是，我曾经好像看过一个报道，就是说大概是从十多层的楼上扔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往下扔，那这个人如果是不幸的扔到了人的头上的话，会整个击穿人，就是会要命的。所以你说这个从33层楼扔下一个大宝马，那这样的一个力是有多大？ 是， 所以就像爆炸一样。 没错，而且我们从监控里边看，其实我们平时从电视上也好，网络上也好，经常我们能看到路口的这些车，就是在监控里边它行驶的状态。 对， 通常60、70、70、80，我们是很能看得很清晰，这个车能过去。但是在那个是玩的那个撞车的视频里，我们几乎看不到那宝马车。 对，看不着车。 就是看到一个影子闪了一下，这那被撞的车直接解体了，那车就不见了。 对， 而且那个开的那宝马车一下就消失了，我找了半天，倒回看了好几遍。 我也是看好几遍， 就看到一个影子刷过去了。 嗯，所以这个事情咱们今天聊来，一定是它超速，而且是超速幅度非常大所导致的这个恶果。 而且 这个也和 闯红灯啊， 对对对，我也想说的是，跟它道路路口的抢行是有关系的。 而且我在之前也经常看这种高速公路的这些事故。 嗯。 因为有远处也有摄像头，好多都拍下来了。 嗯， 高速公路就那120的时速撞车的那些画面呢，速度比它我觉得还慢很多。 嗯， 因为现在这个车速是没有测定最终的一个公布结果的，咱们就是拿100吧，时速100公里来计算的话，嗯，比如说时速100，我到了这个路口，我看到是红灯了，我应该提前多少米踩刹车，我可能才能刹住啊？ 像这车百公里刹车的话，刹车的距离最少得十几二十米， 所以它要在提前十几二十米踩刹车， 而且那是已经是把刹车系统的这种摩擦系数放到最大了， 就踩到死。 对，几乎呢，车里边坐的成员第一是感觉不舒服，如果是后排座椅或没系安全带的乘客，可能会直接会从后座 跑到前 座，爬到前面的仪表台或爬到前面座椅上，所以这种情况也不可取，我们一定是在即将到红绿灯的时候提前收油减速，然后剩速度很慢的时候，这会儿再刹车辅助点一下，其实车就停下来了。但绝对不能说，因为它和高速公路不一样，十字路口的像现在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也包括有一些是抢的那个前面的那个红灯的小尾巴过去的，这种情况是特别多的，所以这种事故如果说我们不注意的话，可能还会发生。 对， 我们今儿在讲来啊，就这两辆车撞在一起，现在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刚才我们也提了，是有关这个德系和日系车之争，有人就说这个车呢实在是太薄了，或者说另外一个车太厚了，各种各样的说法也都有。但是不管怎么样，所有的车它在上市之前，它都会经历一些碰撞的测试，这个测试现在有美国标准，有欧洲标准，也有中国标准，而且这些测试其中的一些数据包括一些要求，它是特别特别的这个详实。你看我查了一下咱们国家的 CNCAP 啊 GB11551， 这是一个国标，他说这个车呢在侧面碰撞的时候，可变形的避障以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呢撞击驾驶员一侧，在碰撞过程中燃油的供给系统不发生泄漏，碰撞实验后呢燃油供给系统呢如果连续存在泄漏，碰撞之后呢泄漏的速度还不能超过每分钟30克，以及不应该引起燃烧，蓄电池要保持在自己的位置等等等等。还有说车内的部件在脱落时不得产生锋利的突出物或者锯齿边，就很多车它在上市之前都经过碰撞测试，这些碰撞测试既然说它可以保证刚才咱们讲的这些标准是达到，那为什么在这个实际路口的时候，面对这么快的速度的时候，那车它就会瞬间解体，这个碰撞测试到底中间有多少可信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碰撞呢，首先我觉得它是公平的，因为毕竟所有车都接受的是这个碰撞，但是呢它合不合理不好说，因为碰撞的时候要取决于第一被撞的这些车和撞的和那个撞人的这个车，还有被撞的车，这俩车的硬度，如果这俩车强度都非常硬的话，它的钢板都是非常厚，而且这个车身的设计的安全框架都非常结实，硬碰硬的话可能两车都受损非常严重，但是有其中一车软，就是吸能的设计有点过度了，那这个吸能设计过度的车那自然是要吃大亏的。 可是往往不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它这个吸能它就能缓冲一部分力，会保护车内的人员吗？ 对，它其实所谓的这个性能，就好像我们头撞墙直接撞的话，我们头肯定是吃亏。但是垫一个枕头的话， 就会 这个性能设计，它可以把力可以缓冲掉，可以卸掉。但是如果是高速碰撞的话，这个性能设计它只能是缓冲掉一部分，而且这个缓冲只有说这个软的这个车缓冲，但硬的这个车几乎是，反倒硬的占便宜占得非常大，因为硬的这车本身它自个儿不变形，对方的车在变形。而其实呢，这个硬的这个车能量，它俩车硬碰撞的时候能量都缩小了。所以这个硬的车到最后可能变形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而这个软的车像那个视频里边彻底解体也是完全有可能。 相当于它的这个缓冲可能倒保护了那个硬的车了，有点这种感觉了。 其实我见过类似于这种的事故，就是说当然撞的没他这么快，这个 其中一方的车呢开得没这么快，他们在撞击了以后能明显的看到，包括前段时间我们这个新闻上发的北四环有一起事故， 嗯， 也是类似，当时是一个，它是沃尔沃， 对， 嗯， XC60， 这俩车撞完了以后，其实我们从视频里、从照片里看的是非常的清晰， 嗯， 这个沃尔沃几乎是无大碍，而且我觉得那车都可以完全正常开， 对， 应该是气囊都没有弹出， 嗯， 但是被撞的这个车，直接它的俩臂柱离得都非常近了， 嗯， 也就是说。能量几乎全部让这个被撞这台车队吸收完了， 嗯， 因为它的车身的设计的强度要差一些。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跟它撞击的位置有关系？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南京的撞车案，还有不久之前在北四环的那个撞车案，两个事件当中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撞的都是侧面。 嗯， 如果说当时是正面撞击的话，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惨剧吧？ 对，正面撞击呢，首先是缓冲的区域比较大，这是其一。 嗯， 其二呢，就是我们所有车的正面，第一有防撞梁，第二还有纵梁， 哦， 纵梁是非常结实的， 嗯， 而侧面其实是所有车的薄弱环节， 最脆弱的地方， 比较脆弱的地方， 嗯， 当然一些豪华车了、高档车，它在这个投入大了以后，在侧面的车门里边都会设计有非常粗壮的防撞梁， 嗯， 而且它的臂柱也是里边两层甚至三层超高强度钢设计， 嗯， 这个强度呢也会增强一些，但是比起正面还是要差一些。 嗯， 我就觉得是这个撞车的这个位置真的是有很大的关系。我曾经在一个停车场里面亲眼目睹了一起，这个女士错把油门当刹车了。她在倒车的情况下，她是要入库嘛，然后一下先是倒车的时候，哐把后面的这个车撞了。这个时候撞的是后面，她是用她的尾部撞的那个人的前鼻子，那辆车的前鼻子。当然前提之下是没有人员伤亡，因为所有车都是停在那儿的，静止的。她是这样的一个踩刹车，撞前面的那个车，基本上就是前面可能车灯碎了一些。 嗯， 紧接着他就很慌张，他就赶快挂了一个前面的档，他就往前开的那个油门可能踩得更大了，他一下就冲过去了。地上不是会有拦着那个停车，会有那个栏杆吗？ 嗯， 他都已经冲过去了，因为他也是 SUV 的这种车型，撞到了前面的那个车的后部，以及他左侧的车的侧部。 嗯， 左侧的这个车是路虎。还挺高档的，但是车门也瘪了。他撞的那个尾部的那个车是受损最严重的，我就明显看到他的那个后备箱都已经隆起了。 嗯， 我觉得 这把碰碰车开的代价还是挺高的。 对，而且还好，就是因为地上有拦着他的这个杆儿，如果没有这个杆儿，他车速并不快。 嗯， 但是能看到一个是撞了车前部，一个撞了侧部，一个撞了尾部。 嗯， 尾部受伤的这个车是受损最严重的。 我给你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撞车的事情。 嗯， 撞的是我，真的撞的是我。 嗯， 我开了一个车，嗯，品牌不提了啊。 嗯， 车型具体也不说了啊，反正是一个 某车。 某车。有一天我路过一个地库的出口，从地库里面开出来一辆车， 缓缓的。 大概啊，你说地库里面出来车能有多快呀？ 嗯， 而且它那个地库还是爬升出来的那种地库， 爬坡 的。爬坡出来的地库呢，我估计可能超不过10公里。就非常巧的是，我路过他那个地库的口，那个开车的还是个老爷子，老爷子转头在跟老奶奶说话，没注意到我，然后砰的一下就顶到我那个驾驶员那个门的位置了。就是我只听见砰的一声，然后我下车一看，整个门都被撞进去，凹进去一大块，连下面那个门边都已经撞得翻卷出来了。 哎，那你当时在车里有什么感觉？ 我当时觉得没什么大事儿吧，结果下去一看，我天哪，这门都已经撞成这样了。 哦， 后来我去修车，人家说你这也别修了吧，你要不直接换个门吧。 最后把门都给换了。 对，就是换了一个门。在换门的时候我再看了一下，哎呦，原来我每天其实开的就是跟一个易拉罐差不多呀，它那个侧门就只有一根杆，就是只有一根杆做防撞钢梁，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觉得您举例太恰当了。 所以这是新能设计。 在有一些车型呢，其实它的看的就是易拉罐， 哦， 就瞅着这车又大， 嗯， 而且又敦实， 嗯， 但实际空况，其实我们说车要安全的话，一定是它的骨架安全。 嗯， 那我怎么能知道这个骨架安全呢？ 骨架呢，其实我们经常在撞车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的，其实我们在维修也好，还是在主机厂设计汽车，我们叫覆盖件。覆盖件其实它就是图美观的，比如说保险杠、叶子板、车门的门皮， 嗯， 后保险杠， 这些地方呢，我们都叫覆盖件，覆盖件它就是一个美观件 啊。 真正的说能起到防撞作用的，一个是车门门皮里边的防撞梁， 嗯 ，B 柱、A 柱、C 柱，也包括前面的纵梁、轮旋， 嗯， 还有后部的纵梁，这些才是车真正的骨架。 嗯， 这个骨架结实了，在被碰撞或者是跟别人碰撞的时候，它自然要占优势。 所以就是主体结构。 主体结构， 嗯， 这个框架要是安全的，那这车安全系数肯定就高。 嗯， 但实际上有些车它是很不到位的。我们知道之前有一些车，防撞梁在一个车里边起的作用是非常大，尤其在 您指的是那前防撞梁还是 后 后？ 前后 都 包 括。 嗯， 这个防撞梁呢，它本身吸能的话，就是比较大的这种力，就是尤其是比较重的撞击，这个防撞梁它吸能是非常好的。 嗯， 但如果说没有这个的话，那直接就是我们的铁皮来吸能。 嗯， 铁皮我们能知道它的吸能的效果是肯定是一般般的。 嗯， 也就撞得稍一严重了，它就要撕裂。 嗯， 而这个梁呢，因为它的厚度再加上它的强度高，所以梁的吸能会更好。 嗯，所以这个防撞钢梁的怎么设计，包括它的材质、它的薄和厚，是不是都对于你在行车过程当中的安全特别重要？ 对，尤其防撞钢梁在被别人撞或者是撞别人的时候，就是前后碰撞的时候，这个防撞钢梁起到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嗯，乔乔刚才要说什么？ 就是我怎么去挑这样的车呢？那人家宣传的都说我们这个防撞钢梁怎么怎么好，我们这个钢是什么什么进口钢。我怎么能挑呢？ 问少卿先生。 其实这些，因为作为车主，我们经常是不拆卸的。 嗯， 这些骨架还有内部的结构，我们是看不到。 看不到啊。 我们看不到。一个呢是通过就是做钣金的这些师傅，其实他们其实说的有的时候，因为他们见过无数起事故。 嗯。 说白了就是 修过无数的 车。这些车在路上都在做，在他们看来就是做碰撞实验。 哦。 在碰撞以后，哪些车占优势，哪些车结实，哪些车他们钣金的时候稍变形了，有的车一拉就裂了，就是我们要用这个大梁校正仪。 嗯， 有的车校正的时候用这个大梁校正仪的这些液压千斤顶在拉拽的时候， 嗯， 有的车很轻松就拽出来了，而且稍劲儿大了它就撕裂了。 嗯， 但有的车呢快把大梁校正仪都快拽断了。 嗯， 但是它拽不出来，真有这种情况。 哦，所以说 关于这个具体的，比如说车型品牌，我们就不跟您说了啊。 嗯、 各位要是有兴趣，可以发送短信，我回头私自回您，我来问问少卿先生，看他有什么推荐啊。可以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10628821828。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说的这个话题呢，是和不久之前发生在端午节假期的一起交通事故有关系。这件事我说到这儿，咱们也跟大家说了一下，车在开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交通事故，撞成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的这个事件，得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才会导致的。那接下来我再做一个不好的猜测啊，但是这个猜测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假设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遇到了一些紧急情况，这情况接下来我可能就要撞车了，是不是我一定要把我的车最坚硬的一面暴露出来让它去撞，而不是说随意去打方向盘，打到哪算哪？ 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是真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只有在正面我们可能来得及反应，但是在被别人从侧面撞， 或者是 几乎我们是没有选择的机会。 嗯， 尤其像这种高速碰撞，我们就是倒回来视频有准备的去看， 嗯， 我们都几乎看不到那辆车，所以这种情况只能取决于我们自己车本身的被动安全系统的设计。 那像我要是系了安全带呢？ 系了安全带，其实那车当时也解体了， 哦， 也就是说几乎是这台高速行驶的这台车呢直接就穿过它， 哦， 直接就像子弹一样射穿了，把那车， 明白了。 所以停下来那个车，恰好那个车它本身的被动安全系统，因为它的车身的车的价位 嗯 在那儿放着，所以在被动安全系统方面，这个车投入的成本其实它并不高。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说这辆车它的那个钢很结实，就是也很厚的这样的一个车，当一个厚的车去撞它的时候，可能它三厢撞完它之后，它也是三厢。但是如果它的吸能过于好的话，它可能这个车硬的东西去撞它软的东西，它可能就会三厢变两厢，两厢变一厢。 对，但如果说这个车的吸能，我们是不能说一直吸瘪的位置，是吧？ 嗯， 那也是有像这个有些车型的防撞梁，它在设计的时候它是溃缩设计。 嗯， 这个溃缩呢，它是有尺度的。 不能说一直缩回来。 嗯， 它比如说我只能最多只能缩10公分，超过10公分了直接就硬碰硬了，也就是说把大的力卸掉了，但是到后边我是有底线的。 嗯， 我不能一直缩下去，不是吗？ 嗯， 我还要保证车内的乘客的安全。 对，这个我就想问您，咱刚才谈了半天，好像说这溃缩式设计就成了一个这个自我伤害的一个缺陷似的，其实这事儿也不能这么讲，溃缩设计也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 对， 所以今儿这跟大家来说回来，就这个事情吧，我们从哎呀车本身制造的角度，包括刚才也给您做了一个数学的演算，其实说到底还是因为这车开得太快了。 太快了，我觉得它就是真是任何一台车我觉得都要吃大亏的。 嗯， 就说即使这个车不解体，那这车至少也得被，如果说撞车头的位置，侧面的车头位置，这车的至少转好多个圈儿。 嗯， 然后这车变形的区域也是非常大。 嗯， 即使它不解体，那车里边的乘客也可能会受重伤。 假如说当时他已经反应过来了，他要踩刹车的话，反正他也没刹住呢，是吧？ 嗯， 没刹住的撞击的话，可能会比现在 那应该会小得多， 会小一些。 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它是几乎是没踩刹车， 没有踩。嗯， 没有任何减速的， 因为他是在抢这个路口吗？ 抢这个路口。 嗯，现在就是因为现在不是因为闯黄灯也是算违法吗？违反交通安全法，所以说绿灯尾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曾经去采访过那个柳石教授，他就说绿灯尾是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好多人会觉得说哦。我看着这个还有2秒钟，这个绿灯可能它这有倒计时嘛，还有2秒钟，我肯定能过去。但往往就是你抢的这2秒钟，你抢这个绿灯尾，恰似你觉得可能没有问题了。但如果说路口任何有一个人，因为那时候你是抢行， 对， 你是完全没有想要踩刹车的这个趋势的。这个时候万一要是有任何一个从其他路口过来的车，你是完全来不及躲闪的。 对，对面的人还想着我也啊，就是灯差不多了，我也赶紧 先走， 憋足一脚油门走。 再加上这个，我们比如说这个主干道行驶，这高速行驶的车，它抢的是绿灯尾，再加上比如说，另外一条车道出来的车，它是正好抢了一个红灯的头。 对， 那这个肯定是俩车如果碰撞到一块儿的话。肯定是非常严重的， 嗯， 因为一个是高速，一个是刚刚起步，高速这车有的时候再加上十字路口的，它的交通是非常的复杂的，有可能有行人，有自行车，有三轮车，有电动自行车， 嗯， 什么都有，那有的时候他可能只能是选择这个汽车来撞了，而不是选择行人。 嗯，我们今儿跟大家说这么多啊，最终还是提醒各位，在过红绿灯路口的时候，带脚刹车，小心点开。嗯，减速，安全比什么都重要。我记得我刚来北京不多久的时候啊，当时跟一个就是很多年开出租车司机的开出租车的司机大哥啊，那大哥呢，当时跟他在节目当中有合作啊，跟他聊了很多。他就说我开车这么多年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你过红绿灯路口的时候，甭管是什么情况，是有车没车，有人没人，都带脚刹车。 嗯，没错。 这样的话呢，也会就是提高不少的安全系数。万一有事儿呢？你万一今儿精神不好，眼神没看清楚呢？我觉得这个也是跟大家来提个醒。 嗯， 还有就是别再迷信，就是什么车，我这车卖多少钱，这车一定就安全。其实你这车只要开的速度快，我看过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也是国外的一个汽车的碰撞测试视频。 嗯， 一辆福特的中型车， 我 你是要说这事儿是吧？ 我看了， 它 是撞一道墙， 对，就撞一道墙，那是个三厢车， 直接撞完了就是 一个球， 嗯，就一个铁球了。 那是用多少时速啊？ 时速是应该得接近200了吧？ 167的时速。 167。 对，差不多是这个速度。 当时这台车是一个完整的车，撞到这堵墙以后，直接就是可以这么说，驾驶舱彻底就没了。 哦。 直接就是车头没了，驾驶舱没了，就剩车头和后备箱几乎就攒到一起了，成了一个球了。 哇，太可怕了！这个视频我没看。 可能是时速200。 是这样，我前两天呢也是跟一个研究这个交通史的朋友，还跟他聊过一件事儿啊。 嗯， 也是关注咱们这次说到的这个撞车事件。现在我们开到高速公路的120的限速，有些朋友还觉得 有点慢啊，你旁边路况 那么 好了， 好 没有车太慢了， 老想试试自己的车能跑多快。 但是这件事儿你放在时间不用太长，200年前或者100年前，就是在汽车发明之前，你知道你开在高速公路上的120的速度相当于什么吗？相当于古人弯弓射箭射出来的箭头的速度，那个速度当时换算到现在就是120公里，差不多就是那个速度。 嗯， 你像我们现在觉得哇，像这个飞出来的箭一样快，不要忘了你坐在高速公路的汽车上，你其实就是坐在一支利箭上面那么快的速度。 对，就相当于你看弯弓都能射大雕，您这个直接就击穿了很多 对 车辆。 这个网上这个撞车视频我感觉就像是子弹。 嗯， 确实 这个比喻很恰当。 恰当可能是稍有点夸张， 嗯， 但是真是像子弹，因为看不到它的影子，完全这个车的形状都看不到，嗖一下那车就解体了。 嗯，今天我看跟各位聊在这儿啊，还有跟二位嘉宾聊，咱时间也差不多了，跟大家说了说撞车这件事儿，您千万不要大意，不要侥幸，过红绿灯路口的时候踩脚刹车，注意安全。另外咱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保护自己同样也是保护别人。我们最后送上一首歌，爱自己，也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包括二位嘉宾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顺利安全开心 平安。 嗯， 最伤心的时候也没有人来呵护你。 在明天的相同时间，玉龙还会和大家来分享照亮新闻深处。以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 只有靠自己才能回答一些生命中的难题。你爱这个世界，甚至爱着他的空气。你爱着你的他，也希望他也爱着你。给自己打气，常常问问自己，什么才是你想要的东西。爱自己，爱自己，这个世界我最了不起，因为我爱你，我爱着你，付出一切我都没关系。整个世界爱最了不起，最亮。